到自己流產。英超聯賽是阿仙奴4-2大勝列斯聯，奧巴美揚大演帽子戲法，曼聯失分只能以1-1逼和西布朗，狼隊作客2-1反勝修咸頓，富咸作客2-0正勝愛華頓。在積分榜，曼聯24戰46分，壓過同分的李斯特城，升上第二位。落後榜首的曼城7分，兼多打一場。阿仙奴24戰34分，排第10。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早上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疫情反复，戏院不能够正常开放，今年是罕有这样没有贺岁片的一年，一众戏迷没得入戏院怎样好？近年贺岁片的市道是怎样？题材上有没有创新呢？依靠贺岁片救市有没有用？马恩赐同嘉宾林超荣一起讲贺岁片金色。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新一年继续加油抗疫，各路英雄继续拍片救地球。 今次以新做主题， 新衫新裤新鞋新物新居新玩具，新郎新娘新欢新年新岁新兴趣，见到乜嘢新奇事即刻拍低佢，用新鲜影像笑住迎接新常态。将片段上载嚟 rthk.hk/31cares， 你仲会得到感谢状同独家纪念品添。 港台电视31， 我们在乎你。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2月15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本地占10宗，3宗源头不明。 聂德权预计下月初开始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陈茂波初步估计赤字达3000亿，新一份预算案加糖有难度。 基内亚再现伊波拉疫情，专家组追查病毒源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7，大年初四啊，嚟到系2月15日啊！早晨，早晨，继续喺千禧年代咧，有萧乐文喺度嘅。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嘅听众，各位早晨啊！讲下外面嘅天气先，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83%嘅。喺疫情之下咧，見到失業情況咧都係一路惡化緊嘅。之前咧公布最新嘅數咧就話去到失業率6.6%，係16年嚟嘅新高。咁呢個咧都係講緊係去年啦，舊年10月至12月咧嘅數據得出嚟嘅。有啲就話呢個數咧未完全反映咧第四波疫情咧嗰個嘅失業情況嘅。嗱嚟緊咧禮拜四咧又會公布最新嘅失業率啦，我哋可以繼續留意住。不過見到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咧羅志光咧之前就話啦，市場都估计农历年之后失业率可能会突破7%嘅，咁即系好可能咧，成个失业情况系进一步恶化。政党咧，老豆都讲话啦，会唔会做一个嘅失业援助金咧？建议政府去做噶，不过局长咧都暂时未话会做。最新一个讲法咧就话，如果要设立一个叫做失业保险嘅制度咧，咁需要即时系叫停现时咧系取消强积金对冲嘅工作嘅。不过咧讲紧嘅咧就系失业保险制度，同政党啊或者各界讲嗰啲嘅临时性嘅失业援助金。是不是有些不同呢，有些分别呢？我看到这段时间的失业情况是怎样呢，你自己或者观察到即政府的支援方面是怎样呢，都欢迎你打来讲一下你的看法的，打来1872311 1872311。成日都说可以譬如会不会现在有一些政府支援，譬如失业援助啊，或者之前在职家庭津贴等等，在工时上面都有一些东西放宽了，会不会都帮到你呢，欢迎打来1872311讲一下的。电话旁 旁边咧有工联会权益委员会副主任邓家彪，早晨。 诶，早晨，小罗文，早晨。 早晨，邓家彪，系啊，不如讲下而家即系嗰个嘅失业情况啦。而家局长就话好可能咧，即系市场估计啦，新年之后都去到超过7%啦个失业率。你自己预计系咪都差唔多？ 其实咧，如果十二月嘅失业率咧，即系2020年十二月咧，我判断咧，其实已经超过7%噶啦。咁好简单啫嘛，因为你一月公布嗰个失业率咧系十。至到十二月嘅，即系褪后咗嘅，跟住然后佢系一个平均数，咁大家都知咧，十月、十一月个情况咧都系即系所谓平稳啦，但系当然偏高，咁但系一去到即系一月公布嗰个系跳升咗嘛，即系去到6.6%，咁其实增加咗0.3%系0.3% 咧，喺三个月个平均数，咁如果所以咧呢、這个跳升一定系十二月，即系严重咗好多，咁所以你0.3%，咁你最少都成稳三个月。即系剩翻三啦，咁所以呢个如果最当下即系十二月个情况咧，其实我估已经可能去到7.2%。咁如果一月、二月就更加即系唔乐观啦，因为传统上过埋农历新年咧，通常都系会即系个就业仲更加惨淡嘅。咁所以即系我哋呼吁政府系正视咧失业嗰个问题啦，因为而家就一个就。嗰、那個情況唔係以前傳統啊，話經濟差，咁大家努力搞經濟，刺激經濟咁噶，跟住個人就進修啊，努力，唔係咁簡單，因為各行各業都受住嗰個抗疫啊、疫情嘅影響咧，好多商業活動、經濟活動都係即係受到限制，咁所以咁特殊嘅時空咧，咁多唔同嘅團體，其實商界背景嘅政黨都一樣提出。可唔可能做一個有別於綜援嗰、那個即係臨時嘅失業援助金咧？俾到市民可以即時可以過到一個難關咁樣咯。 但係先講失業援助金之前咧，都講下啦。而家嗰個綜援或者啱啱最新之前講話，喺工時上面放寬咗嘅在職家庭津貼嗰啲，係咪幫唔到失業人士咧？ 我哋希望更多嘅選擇咯。咩意思嗱？如果成個家庭，佢本身都係失咗業嘅，咁點樣申請到在職津貼呢？因為佢始終都係回應開工不足，將嗰個工時嘅標準由192小時去到72小時，咁係進步嘅。亦都喺上年開始，我哋不停喺扶貧委員會講要求將佢放寬，但係呢個係回應開工不足，呢個第一。第二呢，就係其實我哋處理好多個案呢，唔係話可能即係典型嗰啲核心家庭，而係呢涉及到兩代。都已經是有獨立財政能力的，咁可能是爸爸同個仔女都是做基層工作，不過其中一邊咧可能已經失咗業，咁大家因為經濟獨立咧，要用家庭做單位去申請任何嘅援助咧，都是遇到一啲困難咯，即係譬如。你叫我申綜援，冇理由叫個仔辭埋份即係10,000+嘅工啦。又倒翻轉，就算在職家庭津貼，好多時因為嗰啲家庭成員嗰、那個即係資產啊。收入一定要報清報錯咧，所以其實根本都唔能夠即時或者順暢咁申請咯。所以我留意到，即係包括我哋工聯會自己啦，講咗咁耐就係希望政府做一啲用個人做單位比較快脆，因為失業、因為停工、因為即係無限期嘅所謂無薪假咧。可以對呢一批嘅雇員有幫助咯，譬如機場好典型啦，機場咁多個員工受到影響，咁但係咁耐嘢就資助企業，但係就從來冇資助失業或者停工嘅工友咯。 你哋嘅諗法係諗住失業咗幾耐先可以攞你哋建議呢一類型嘅臨時嘅失業援助金啦，同埋嗰個金額上面咧有冇啲咩諗法嘅咧？有冇話係每個月係幾多啊咁樣嘅？ 我哋咧就即系参考咧，用嗰个工资中位数18,000除翻一半，即系咁啊9,000做上限，咁啊最多6个月。咁啊，当然系一啲本身系一个受聘在职嘅工友，譬如话佢喺过去一年里面有个稳定嘅，即系疫情出现之前有个稳定嘅就业状况。咁啊，如果因为呢次疫情系遇到遣散或者系一个即系。所以停工咧，咁其實都應該有資格去領取咯。咁究竟要唔要資產審查？咁我用翻在職家庭津貼比較寬鬆嘅，即係用申請公屋嗰個數啊，20,000+。咁我相信呢啲就合情合理，都比較快咯。咁 其實我留意到局長一個就話，綜援係萬靈丹解決曬，咁但我頭先所講，其實好多工友唔同嘅階層都受到影響咧，都希望個人嘅名義去申請，就唔係家庭。第二咧，就局長就話，喂，要搞個新部門，新嘅計劃一定要使好多錢，好慢，到時都問題解決咗啦。咁但係其實個疫情都超過一年啦嘛，咁你永遠唔起步，又點樣可以推行呢個計劃咧？更何況其實而家有唔同嘅部門都做緊相似嘅嘢，譬如在職家庭津貼嗰個辦事處。呢部整一个特别嘅计划咯，就是除咗在职之外，失业都有个津贴，由翻呢批同事去做，或者社署抽同劳工处一起抽一批人，系成立一个即系、就是、一个小组，譬如话佢去劳工处登记就业服务嘅，咁而有呢个需要，申请我哋所讲嘅临时失业援助金咯。 見到局長咧都多次其實回應過譬如做唔做失業援助金啊咁，咁有啲説法就譬如話失業援助金本身咧，即係即係可能而家市場上譬如講緊即係綜援嗰方面已經有一啲嘢幫到佢哋噶啦。另外就係譬如本身失業綜援咧已經有一個嘅鼓勵就業嘅作用嘅，即係譬如話如果你翻工嘅話，你可以有部分嘅人工咧係扣咗嘅，即係豁免去計嘅，咁你就可以到時候你攞個即係援助金嗰陣就唔會係完全成筆你嘅人工扣咗啦。咁變相可能你总体攞嗰嚿钱就多咗，做到一个鼓励就业嘅作用啦。咁如果你真系做一个失业援助金嘅时候，可能就冇一个综援呢一个鼓励佢哋就业嘅作用，反而会令到有笔钱，令到佢哋可能少咗啲动力去揾工啊。反而令到成个经济冇咁快复原，因为可能啲人冇咁赶住话要投入翻个劳动市场啊。有啲咁嘅顾虑同说法嘅，你自己点睇咧？ 第一咧就系、是。綜援本身的設計咧，係喺即係好舊嘅年代，七十年代開始，咁至到九十年代，其實都係經濟咧，即係香港全民就業嘅階段，所以根本上就係大家嗰個對綜援咧制度咧，就係、是、個睇法，就係、是、最有需要最窮嘅先走入去，所以其實已經係導致咗好多夾心階層啦、中產咧，就算佢今日面對失業問題咧，係好唔願意走入去呢個岩盤嗰度咧。申請綜援，咁當然，哇！局長話火滾，但係呢個係現實。如果唔係，點會咁多嘅團體、咁多嘅議員都會講呢種民情出嚟？第二就係咧，我哋用數字去説話，就係話上年咧，政府咧就申請保就業嗰筆大錢啊，八百幾億啦。咁其實佢另外申請嗰筆三十幾億嘅錢嘅，就係咩咧？用嚟擴充社署嘅人手，因為佢預計咧，2020年尾咧就會有40,000個家庭去申請綜援，即係因為失業。咁但係埋單埋數，究竟係幾多咧？唔夠20,000。但係個失業率咁嚴重，點解嗰個升幅咁細咧？佢成日話幾即係幾廿 percent、50% 啊，但係其實個實數係遠落後於佢預期。但係人就請咗啦，點解咧？正正就係社署有。即係叫做，即係或者綜援咧不受歡迎嘅一啲因素。我頭先所講啦，用整個家庭去做審查。第二咧，佢設計始終係俾最有需要咧，或者最窮嘅人。咁有好多可能潛在合資格嘅，都已經有抗拒，亦都有啲係因為我真係有啲積蓄喎。你一個香港家庭，譬如揾3-4萬元，又入住唔到公屋，但係亦都有少少積蓄嘅。咁你突然間跌咗落嚟。佢哋會有期盼噶嘛？經濟一好翻或者疫情一解決，我即刻出去做嘢咯。香港坦白講，我哋都係拼搏精神好強嘅，冇人中意坐喺屋企嘅。有即係個經濟正常翻啦，或者起碼冇疫情嘅限制，個個出去做嘢啦。咁點解要即係驚所謂依賴或者濫用咧？第三就係咧，其實我哋睇到好多嘅機構咩社聯啊、樂施會，其實都講就係個申請個手續。十分之繁苛，甚至是低透明度。我举一个例子，你去社署个网站咧，你譬如话你申请个生果金、伤残津贴，你系好简单睇到个表格下载落嚟啦，睇到个申请须知啊等等。但系申请综援咧，一个岩门咧，道门山都好实嘅，你上网连份表格都揾唔到嘅。究竟譬如话一次局长所讲，喂有份工有少少收入都可以申请综援，咁即系譬如一个四人家庭，我个收入。是去到几多以下我就可以申请综援呢？咁其实系冇咁嘅清楚嘅资讯，好似唔想人去申请。 但呢啲唔系应该可以问到咩？即系网上面都冇讲清楚一个四人家庭嗰个资产上限系去到几多？ 我主要讲收入， 資產都要計咯，即係唔會一個實數嚟嘅、咁當然呢個就係政府成日講啊，局長成日講，因為太複雜啦，所以唔寫出嚟。但簡單講，表格都冇。咁所以即係綜合好多因素，而個實情就係失業率已經升咗好多啦。但係點解申請綜援嘅人數比政府自己預期都少一半呢？由佢估四萬，結果就二萬個家庭。正正就係有唔同嘅因素，導致咗好多家庭係見到綜援，佢自己都唔去申請。一個就真係未必合資格，第二個就係成個家庭一齊去審，配合唔到。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即係可以有個失業援助，咁其實都係臨時嘅措施。 Okay. 你個疫情冇咗，或者我哋工聯會講，不如咁樣啦，拎150億出嚟，大概我哋預計可以處理到潛在30萬嘅失業人口嘅需要。咁你要用多半年，到時其實香港嘅疫情，我相信都可以控制得到。如果真係個社會到時有唔同嘅意見部，在用嗰150億裏面的期間做諮詢咯，好過而家咧就係同你講緊急的需要，你就話要長遠研究，講埋失即係講埋失業保險同制度取消對沖又混淆。 因為佢就講話係即係失業保險嘅制度，佢就話如果要研究呢一樣嘢咧，即係最新嘅講法啦，就話即係要即係而家要叫停啦，叫停話即係取消強積金對沖嗰個嘅工作喎。即係兩個講緊失業保險同你哋講嘅失業援助金係咪兩樣嘢嚟嘅？ 我明白啊，局長真係係學者出身，即係佢亦都真係表達過喺佢做局長之前咧，即係寫嗰啲。大塊文章啦、即係去講失業援助啊，遣散同長服金有咩功能，有咩相似，有咩唔同，佢真係寫過做過啲研究嘅。但係希望佢知道佢今日嘅位置係回應民情，去即係、回應個需要咯，而唔好即係講翻呢啲説話，俾人感覺我哋係咪要挟勞工界唔好再出聲啦？如果唔係，你原本可能有嘅最少對沖都冇埋。咁我相信佢唔係咁嘅意思嘅，但係希望即係佢用同理心去睇呢啲社會嘅需要啦，而唔好還身之志講咗呢啲令人即係覺得唔舒服嘅講法啦。 但我想搞清楚本身兩樣嘢同你哋個要求講嘅嘢係唔同㗎嘛，即係失業援助金同埋失業保險制度。失業保險制度唔係你哋想要嗰樣嘢嚟㗎嘛，係咪 啊？失業保險制度咧係三通常啊係三方公款或者係。譬如美國是雇主供款、政府呢可能有少少中央的補貼或者 是管理咁樣。咁你根據個供款攞翻個所謂工資嘅百分比嘅一個嗰、那個失業嘅保險金嚇。咁、但係呢個係一個要長遠累積，亦都要坦白講要詳細諮詢究竟社會同唔同意。工聯會係同意，譬如話退休保障又三方供款。都應該有個失業保險，但係而家講緊係救火問題啊嘛。呢啲社會本身可能已經有唔同睇法嘅長遠制度，唔係唔需要諗，而係係咪可以救咗火先呢？咁、所以譬如話你即譬如羅志剛局長佢話，喂功能會唔會混淆啊？咁佢傾到拎去扶貧委員會搞個諮詢咯。不過喺諮詢嘅時候，點解啲人覺得政府有誠意去做呢，或者有誠意去解決啲問題呢，就係、你先要解決咗短期緊急嘅需要，整個臨時嘅失業援助金。 即 所以，即係佢一個就係成日驚，就係話會唔會尾大不掉啊？會唔會你而家就話150億啫？工聯會會唔會話150億又150億？我真係呼籲佢，不如即係約曬，起碼喺立法會裡面嘅政團。大家我真係觀察到，基本上不分佢個光譜或者佢個即係係咪商界嘅出身，其實大家都係講緊同一樣嘢，就係好多唔同階層、唔同行業嘅朋友，因為疫情要停工，要裁員，即係被裁員。咁大家坐低去傾，究竟個失業援助金嘅金額係幾多？領取嘅資格。第三個，我諗就係政府最關注點樣退場。 Okay. 即是说去到什么阶段这个援助金停。那你约晒啲政团一起去有个共识，大家一起负责， 我相信他们的忧虑就可以解决了。 嗯，好啊，同阿邓家彪倾到呢度啊。邓家彪咧就系工联会权益委员会副主任嚟嘅。咁啊，头先同我哋讲到咧，即系有关于失业援助金啦，最新嗰个嘅失业情况啦，咁佢哋有一啲嘅建议啊。咁另外咧都讲到啦，见到即系近日一个嘅疫情啦，见到连续几日啦，本地确诊咧都系喺20宗楼下。咁啊，由2月10号起啦，17宗，咁跟住11号17宗，12号18宗，13、14号咧都系一样系10宗。讲紧就系本地确诊啦，咁啊，寻日嘅源头不明个案咧就3宗嘅。嗱，见到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咧喺访问嗰阵咧都话啦，如果香港咧就要疫情咧一路系稳健向下受控，越嚟越少一啲不明源头个案咧，即系举例可能每日只系得几宗嘅话咧，有机会争取广东省同埋澳门咧可以通翻关。咁啊，被问到啦，会唔会先打咗一个嘅新冠疫苗咁先至系去内地咧？咁司长都话咧系唔排除嘅，咁有个咁嘅说法嘅。如果打疫苗是作为去内地的条件，你又怎么看呢？或者日后通关之后都可能有不同的条件出现的，你又怎么看呢？欢迎打来18723111 18723111，讲下你的看法的。电话旁边有香港陆路客货运输业议会主席蒋士慧，早晨。 早晨，叶冠南，早晨。 我是蕭樂文，唔緊要。今日咧就係、是、想問一下咧，即係見到你近日咧想講疫苗之前咧，近日咧見到就話你哋好似一啲貨車司機咧上到大陸咧，咁好似過往咧就可以直接入村嘅，但好似話呢幾日咧係咪話有啲村啊啲地方咧都要揾內地啲司機再搏一搏腳先至可以揾啲貨出嚟啊？咁呢個最新嘅情況係點啊？有冇啊？ 嗱，其實都唔係最新嘅情況啊，過去幾個月咧都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內地有啲個別嘅城鎮啦、都指明即係俾壓力呢個啲廠家咧，就唔俾啲香港車去裝貨嘅。香港司機唔可以進入去嘅。 咁而家有冇話即係多咗啲地方咁，同埋對於成個香港嗰啲貨品供應有冇影響㗎？ 一定有影響啦，係嘛？咁佢就即係香港車都唔俾添，好似惠州嗰啲廠咧。咁你係香港車，就算我哋用內地司機揸去咧，佢都唔幫你裝貨。即係當你嗰部車你有大病毒㗎啦。嗱，呢啲咧就係地方政策嚟嘅，即係俗稱嘅土政策。深圳市口岸辦咧就冇呢啲咁嘅安排嘅。即係冇呢啲咁嘅指令嘅。只係即係個別啦，東莞亦都有啲地方咧，都有呢啲城鎮咧，佢哋咁樣做。 你头先话我冇听错，你话有内地司机去入村都唔俾啊？咁点算啊？如果你哋真系入去某一啲村嗰度，又香港司机又唔得，内地司机又唔得，咁点样喺个村嗰度搵啲货出嚟？ 佢哋个安排咧就搵部内地车就装咗货，然后咧就话去指定离开嗰个城镇呢个地方，你喺嗰度再过货。如果咁样做咧，其实即系叫我哋香港车唔好做呢单生意噶。廠家都唔會咁做噶啦，因為廠家咁樣做咧，佢成本又會增加啦。佢不如嗰啲貨咧就直接咧就喺鹽田港或者石口港出口好過啦。係嘛？咁你因為我哋香港車最大嘅賣點咧就係門對門啊嘛。係嘛？你做唔到呢個角色咁，跨境車做嚟做咩咧？ 而家初步有幾多地方係頭先你講呢個情況嘅？ 其實唔多嘅，其實都唔多呢啲咁嘅情況。但係我覺得應該跟隨一啲中央路線，因為廣東省領導一個防疫嗰、那個有一個防疫隊噶嘛，係咪？咁佢有佢嘅政策噶嘛，咁啊地方點解可以咁樣做？因為我哋都問過有關方面，佢話我哋唔同意嘅。 剛才都讲到了，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受访问的时候就讲到说，即不排除日后要先是即一些人士接种了新冠疫苗才可以回内地的。你怎么看这个做法呢？又如果真的中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高的。因为内地一定会可能到时我们跨境车如果有疫苗你都不中呢，那些司机呢他可能不给个健康码你的甚至過唔到關都唔定嘅，有咁嘅可能嘅。 但你哋估計咧，譬如業界啊，或者司機嗰啲初步啲反應會點咧？對於要即係如果要翻內地，即係基本上你哋成日都要來來往往嘅啦，要先打咗疫苗先嗰個反應係點咧？ 我聽到的大部分司機都不抗拒的，不過都有部分司機呢都有個擔心，因為司機老化問題呢一直是困擾緊我哋呢個行業嘅。咁啊，啲司機年紀都大嘅，咁佢覺得話呢個疫苗安唔安全啊？但係我覺得就疫苗當普及化之後呢，咁啊呢個擔心應該係唔需要擔心嘅。 即係普及化意思咪即係可能到時嚟多咗幾隻疫苗，可以多咗選擇，定係咩意思啊？你講緊？ 因為我哋依家好多內地司機啊，嗱，我哋跨境司機咧，一過關咧有好多車都俾啲內地司機揸去裝貨嘅。譬如我哋啲菜啊，大部分都係內地司機幫我哋半夜三更去裝貨，然後裝完咧就翻返嚟敏感度。而呢啲司機咧就全部已經中咗疫苗噶啦， 係 喺內地，但都睇唔到有咩副作用啊！我哋睇唔到呢方面咯， 即係睇到可能即係嚟緊就多啲司機接咗種啦，睇到個情況係點啦，大家都可能會再考慮係咪會即係接種會安心啲咁樣。唔該曬蔣志偉，多謝你嘅講法。蔣志偉咧就係香港陸路客貨運輸業議會主席嚟嘅。咁啊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千禧年代咧同大家講下頭先講到失業率嘅情況啊，或者一啲客貨車司機嘅情況，都歡迎你打嚟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缅甸局势持续紧张，西方多国呼吁缅甸军方克制。欧盟、英国、加拿大和另外11个国家发表声明，谴责缅甸军方扣留政治领袖、骚扰记者和中断通讯，强调支持缅甸民众追求民主、自由和和平，敦促军方避免对示威者和平民使用暴力。联合国有官员形容缅甸军方的行为是向国民宣战。缅甸军方据报在近日晚上采取大规模拘捕行动，又自行授权扣留民众和搜查私人物业。数以百计铁路员工昨日参与在最大城市仰光的集会，据报警方曾经到过工人的宿舍，要求他们返回工作岗位，但现场有大批愤怒的民众聚集，警方被迫撤退。德国在当地星期日开始局部关闭和邻国捷克以及奥地利提洛邦的边境，指两地已经被列为受变种新型冠状病毒影响的地区。卫生官员说，为防止危险的变种病毒扩散，在一定期限内实施有关边境措施无可避免，又说针对斯洛伐克的旅游禁令将会生效。奥地利已经在提洛邦部署军队和警员，限制民众离开当地。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逝世，享年90岁。梅内姆的家人表示，梅内姆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间疗养院去世。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对梅内姆逝世深表哀悼，向他的家人致以慰问。费尔南德斯同时宣布，阿根廷从星期日起全国哀悼3日。梅内姆在1930年出生，1989年至1999年担任阿根廷总统。2005年12月，梅内姆开始担任阿根廷联邦参议员。英超联赛是阿仙奴4-2大胜列斯联，奥巴美扬大演帽子戏法，曼联失分只能以1-1逼和西布朗，狼队作客2-1反胜修咸顿，富咸作客2-0正胜爱华顿。在积分榜，曼联24战46分，压过同分的里斯特城升上第二位，落后榜首的曼城7分兼多打一场。阿仙奴24战34分排第10。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早上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表现是慢， 我觉得是乱，都是靠自己。 因为你沙士那阵其实都可以好乱，但那阵冇乱噶。 与其自己讲，不如打嚟一齐讲。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梁生。 早晨，局长。 同官员直接问，直接讲。 觉得局长嘅表现咧， 关于优先接种嗰个问题。 呢啲智慧城市对我哋嘅私隐系究竟有 咩？咁会唔会从污水检验入手咯？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今年是牛年，牛是刻苦耐劳、坚毅不拔，完成艰巨重任，和我得你都得的节目宗旨一样，充满正能量。 大家好，我是我得你都得的李灿荣啊。今天进入牛年了，牛市了，好事啊，我们一起顺境。 我得你都得，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1年2月15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本地占10宗，3宗源头不明。 聂德权预计下月初开始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陈茂波初步估计赤字达3000亿，新一份预算案加糖有难度。 基内亚再现伊波拉疫情，专家组追查病毒源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讨论到咧，关于失业嘅情况啊，讲紧咧就系最新就系6.6%啦。呢个失业率就系其实系上个月公布啦。根据嘅数据咧就系上年10月至12月嘅统计处嘅数据嚟嘅。咁啊嚟紧最快咧就应该新一个嘅失业率出咧嘅数咧就系星期四会出啦。咁啊讲翻咧，除咗话6.6%嘅失业率之外咧，失业人数嘅实数咧就话系大概系24万几。人嘅，咁另外咧，同期嘅就业不足咧，就系维持喺3.4%，咁啊就业不足嘅人数咧，就大概系13万左右嘅，有个咁嘅数字嗱，你对于成个失业率嘅情况点睇咧？失业情况点睇？或者会唔会你自己本身都系一啲嘅呢段疫情期间失业嘅人士咧？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嘅。电话旁边有李太，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系，早晨。 我就。真係好凝重嘅心情，講到都想喊啊！真係唔係講假。 你失業咗一段時間？ 唔係我，係我老公。 嗯， 咁佢係做餐飲業嘅中廚嘅。 係。 咁再加上佢就我哋屋企咧就係喺荃灣，住喺沙咀道。2019年最熱門訂嗰、那個。即是遊行啊，封路啊，嗰度沙咀道。咁我老公做飲食業，咁有陣時又冇車翻工啦。咁人哋飲食業，你唔翻得一次唔係問題，兩次又唔係問題，第三次人哋就唔要噶啦。咁佢就由2019年9月1日開始就冇嘢做到而家啦。咁到再想揾嘢做啦。人哋一听到吓、啊，你住沙咀道啊，唔好啦，迟啲先揾你啦咁。 哦，咁夸张，因为个地区而唔请佢。 地区，系啦，因为封晒路嘛，交通冇晒。咁 而家应该冇嘢啦，系嘛？应该 而家冇嘢，但系饮食业冇复苏啊嘛。你饮食业厨师嗰啲，人哋晚赚又唔要落，又唔开门。咁你要咁多人手，人哋老细都交租都做到，啲营业额都唔够交租。咁再加上咧。佢都成50出头嘅人， 想轉第二啲行業，如果做物流嘅造成嗰啲體能力肯定唔夠啲後生嚟，因為後生好多都第二行失業，人哋都轉曬啦，唔俾著你做老細，你都唔會請個老噶啦，係嘛？ 嗯，有冇見過咧？真係即係譬如頭先話運輸啊，或者試下轉其他行業啊咁。 打電話去問啊，人哋一問年紀就唔請。 嗯， 都約過一聽到話因為。中学毕业即是中三那种都不是是初中的都不是说正式中五毕业那人家请都请过学历高一点、啊、那些去做啦还有后生啦、 嗯、那这段时间怎么样有没有说即其他政府的支援都帮到你 们我们没有的我们住自己家、嗯、从来都没有拿过政府那些综援啊那些的这么多年我们都是自己两个小朋友读书都是好少，都是去年才申请过一次那个半津、 嗯、 应该一个中学一个小学。那、嗯、我们那就靠我那份咯。那我们现在就不是说、想拿综援，而是想说可不可以放回一部分我们自己供的强积金。 嗯 自己去生活一下，即是起码他做个大男人个袋有两元自己都有些叫做什么尊严， 嗯， 我就有份嘢做嘅，我就系做嗰啲病人服务护理嗰啲嘅，即系喺医院，咁我都系得18,000+人工，咁我一个人去做，咁佢一个男人喺屋企，咪觉得好灰咯， 嗯， 即系好冇自己，觉得自己好冇用啊， 嗯，明啊。多謝曬阿李太講到佢先生啦，呢個遭遇同埋佢自己屋企嘅情況。講到喺疫情之下都可能有唔少人係失咗業嘅，你可以都歡迎你喺今日啦打上嚟我哋呢度啦，講下你嘅遭遇啊，或者講下你嘅睇法嘅對於失業嘅情況。咁啊，仲有曾女士電話旁邊，早晨。 係咁樣咧，我想講我對於頭先嗰位女士，我都有一個同情。希望佢嘅丈夫可以早日揾到工作。咁、 嗯、 样咧，我想讲咧，头先邓家彪咧，我真系要批评佢，因为咧佢提议咧要话每个失业援助金要9,000，俾到要求到咁高，俾呢个劳福局咧嘅局长咧有呢个藉口唔肯做呢样嘢。如果譬如话你嗰个嘅失业援助金去到4,000-5,000啦。咁變咗咧，呢、這個可能嗰個缺口咧就開得到啦。你因為太高啦，如果你譬如話一個家庭有3-4失業，每個人攞9,000，咁你攞3,000-4,000，香港市民梗係唔會接受啦。所以我覺得佢作為一個議員咧，提供呢啲提議呢啲咁樣嘅政策真係太失敗。 佢唔係立法會議員嚟嘅。不過頭先即係見講話9,000嗰樣嘢咧，政府就好似都唔係話針對個數額嘅，而係可能即係點樣劃線啊？幾時？ 勞福局長講過好多次啦，羅志剛佢話嗰個金額咁高，你計出嚟嗰條數咁大。所以他哋先至有呢個憂慮咯。不過當然我覺得勞福局局長咧，羅志剛咧，簡直廢柴。佢搞、 我哋冇人身攻擊啦，講翻件事先。即係你覺得 佢係啊嘛嗱、嗯，我唔人身攻擊。 嗯、 你諗下啦，佢搞嗰、那個保就業，佢保咗啲乜嘢啊？佢使咗3,000亿，佢保咗啲乜嘢先？ 嗯， 佢乜嘢都保唔到。如果佢將個3,000亿派俾嗰啲失業嘅人。嗰啲失業嘅人攞到嗰啲錢，佢就會去消費。咁去消費嗰啲小商家就會有收入，有收入咪可以交租咯。嗰、那個循環就可以活化啦嘛。但係佢哋做唔到，嗰啲官員實在係無能咯。 OK， 好啊，唔該曬曾女士都講到失業援助金啦，嗰、那個金額上面咧，如果有啲建議啦，咁佢就希望有啲即係會唔會低啲，政府有機會會易接納啲啊，咁有啲咁嘅講法嘅。咁啊，頭先講到鄧家彪啊，鄧家彪就係工聯會嘅權益委員會副主任嚟嘅，呢、這個就係鄧家彪嗰個嘅個名咧，嗰、那個嘅title。咁另外咧都想揾另一位嘅嘉賓咧，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下。有職工盟嘅總幹事蒙少達，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蒙少达。头先就讲到好多即系失业率嘅情况啦。咁另外都想讲下即系整体啦。而家系咪都预计好似政府咁讲啊？即系嚟紧新年之后，可能失业率去到7%噶咯。呢、這个都系咪你哋预计之内？ 其实单月计算咧，最新嘅失业率已经破7%噶啦。 嗯。 因为佢个失业率嘅计算方法咧，就系三个月嘅平均数啦。 系。 咁所以你見到嗰個失業嘅情況咧，係越嚟越嚴重嘅。咁、而且即係以往我哋嘅經驗咧，就好多鋪頭即使就算喺以往嘅年份咧， 都會係過年之後會多啲裁員同埋結業嘅情況嘅。 嗯， 咁一般就係嗰個習慣上咧，都會係做埋即係過年前嗰啲旺季嘅生意，然後先至即係再整頓啲業務嘅。咁所以即係而家個疫情咁嚴峻嘅情況底下咧，過年之後相當即係嘅情況，裁員啊、結業啊、遣散啊。嗯，我相信即系系会越嚟越严重啦吓。 嗯，讲到失业援助金啦，见到唔同人士都有提出过呢一个建议嘅。咁啊，见到政府咧就话，如果要认真设立失业保险制度，佢就话保险制度啊，就应该要即时咧系叫停而家取消强积金对冲嘅工作嘅。你点睇佢有呢个嘅讲法咧，罗志光局长？ 我哋听到其实觉得系好嬲嘅。 嗯， 即系我觉得阿罗局长咁样讲法咧，系强词夺理，因为即系嗰个强积金对冲嘅取消同埋失业援助完全系两回事嚟嘅。 嗯， 取消强积金对冲就系为咗打工仔喺退休嘅时候仲有啲钱剩摆喺即系强积金嘅户口作为养老防老之用啊嘛。 嗯， 咁而失业援助金嘅设立，就是要解決打工仔當下的經濟困難，越來越多人失業，要幫他們渡過這個難關，解決那個燃眉之急嘛。 嗯， 完全是兩回事來的。我不明白為什麼羅局長會將兩樣東西即是混作一談，而且好像被人感覺就是說用取消對沖來到要挟打工仔，就是如果你再爭取失業援助的話呢，就連那樣東西都不給你了這樣。 嗯，但你哋而家争取嘅都系讲紧系失业援助，系一个临时性，而唔系一个长远嘅失业保险制度。你哋唔系争取呢样嘢嘛？系嘛？ 我哋唔系讲紧即系一个所谓嘅其他国家即系行咗好多年嘅失业保险制度。香港以往一路都冇搞一样嘢。我相信而家经济咁困难，打工仔嘅收入又减少，企业亦都经营面对困难嘅情况底下，你要再设一样即係所谓嘅公款嘅失业保险制度，要打工仔或者企业劳资官三方再额外公款嘅话呢，我相信喺目前嚟讲係唔可能嘅。咁，所以我哋要求嘅係一个临时嘅措施，因为面对呢个经济咁困难嘅情况底下，希望政府用佢嘅公帑去设立一个临时嘅制度。譬如话每个失业工人最多可以攞六个月嘅失业援助嘅津贴，而个金额计算呢，其实我哋都唔系讲紧话一定系要定额，话几多千蚊或者系咪即系要有一个金额。我哋讲紧系，譬如话相当于你嘅正常收入嘅八成人工，而设翻一个上限封顶嘅，我哋就建议系用万六蚊作为一个封顶嘅界线。咁一个临时性嘅措施去做一样嘢。 使唔使资产审查呢？你觉得？ 我哋觉得如果你喺呢个时间仲去搞资产审查嘅话呢，其实你花费嗰个行政开支嘅成本呢，係往往大于你即係要实质帮到人嗰个作用嘅。 嗯。 咁所以与其去即係仲要去花费呢啲行政嘅功夫去做資產審查，而我哋見到失業嘅情況咧，係遍及到唔同階層。其實社聯早前都有個調查顯示到咧，專上教育程度嘅失業人士咧，佢哋個失業率咧係仲高過平均數嘅。 嗯， 咁所以即係每個階層都有機會面對失業嘅情況。 嗯， 咁我哋建議係一個就係話，如果佢能夠證明到佢喺疫情期間是非自愿性去失去的工作，去拿到一些证明，譬如说解雇信啊，一类的文件，那就可以拿到这个临时的失业援助咯。 嗯，之前咧成日讲话即系做失业援助金咧，见到局长都有几个说法嘅，类似就系譬如话你讲点定咧，系咪失业率去到某一个百分比之后高过去嘅话，先至系要俾咧？咁定系某一个时间之后先至俾咧？点划线咧？咁另一个就系话可能会引起一啲反效果，即系譬如会唔会有啲雇主系解雇部分嘅员工打工仔，咁啊换取咧部分人咧就可以正常翻工啦，唔使冇薪假啦，或者会唔会有一啲员工咧？原本諗住係辭職嘅，見到可能會有呢一個失業援助金，就反而要求僱主咧，你炒咗我啦咁，即係會可能會有一啲咁嘅情況。佢提出過一啲咁嘅 狀況出嚟嘅。你自己點睇呢啲説法咧？又 我就覺得即係呢啲説法俾人感覺都係成日揾一啲理由去推搪唔搞呢個失業援助咯。即係你好似覺得就係話而家間屋係著緊火啦，咁啲人困喺火場裏面，咁你唔係去救人，你仲去問緊就係話困喺嗰間屋裏面嗰啲人到底喺度住咗幾耐呢？到底即係佢哋係咩月份嘅時候搬入去嘅呢？即係去探討呢啲問題，與其係即係再去花時間去諗呢啲嘢，點解唔去即刻入火場裏面去救人呢？咁所以我哋好簡單，就係話你設立一個失業援助，你就可能係一個頭先我哋都講係一個臨時性嘅措施。咁你咪可能將來一年，可能你劃一個界線，將來一年呢期間，如果你係失業嘅，你最多可以領取6個月，用咁樣嘅情況去做咯。咁一年之後，你咪再作檢討咯。 咁但係呢個都要劃界喎。如果一年之後嗰個失業情況仍然係比較嚴重嘅情況，咁又一路做落去噶咯。咁個財政狀況又要考慮喎，呢啲係咪 啊？我覺得即係羅局長唔應該再用呢啲咁嘅技術性問題咯。佢完全係雙重標準噶喎。咁你之前去名益啲企業嘅，去派錢俾啲財團嘅保就業計劃。咁你都要劃界㗎啦，你都要設立申請嘅期限㗎啦，咁你連續搞兩期咯，咁然後佢搞兩期之後，就話因應經濟情況就唔再搞落去，可能又會做其他措施。咁點解你失業援助零零舍舍要即係特別嘅處理，又牽涉到劃界嘅問題，又牽涉到即係所謂申請期限嘅問題，咁多藉口就一概唔去做呢？即係呢個係唔成立嘅喎。你咪劃咗界之後，到時如果已經期限屆滿啦，你咪再行檢討，視乎即係政府嘅財政狀況，視乎當時嘅失業率情況變化，而再去決定是否繼續做咯。即係如果係有心做嘅，就你一定係搞到嘅，但係俾人感覺羅局長用咁多理由去堆砌，就表示即係佢根本。 O K， 阿吳少達個電話可能突然間有啲即係線路問題啊，所以就暫時同佢聽唔到啦。咁傾到呢度先啦。蒙少達咧就係職工盟嘅總幹事嚟嘅。咁啊，另外咧，其實我哋都想同大家咧就講下，見到咧財政預算案咧就今個月尾咧仲有唔夠兩個禮拜咧就會宣布啦。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就話，今年嘅財政赤字咧初步估算咧就去到大約3000億，係史上最高。咁又話咧受惠於上年嘅股市暢旺啦，股票印花税咧就估計會大幅增加。咁加上咧之前咧，即系喺立法会咧，有一啲嘅税收咧系延迟咗，就去到今个年度先收取嘅，咁所以部分嘅税收咧都会比预期多啲咁。咁就话赤字估算咧，可能同初步估算头先讲话3000亿咧有少少落差，咁但系整体嘅财政收入影响咧就唔大嘅。你哋对于即系成个财赤嘅情况点睇咧？系咪都可能唔会想象中咁高咧？或者对于财政预算案有啲乜嘢嘅睇法啊？都可以打嚟1872311啲讲下嘅。嗱，对于市民咧，有一个关心即系派糖措施啊，往年都非常之关心呢啲派糖嘅纾困措施。咁啊，见到啦，司长陈茂波就话今年咧都要睇餸食饭啦，话加糖咧都系要有一啲嘅难度，因为话咧要将一啲资源咧分去中长线嘅投资嗰方面啊，即系好似一啲交通基建啊、土地房屋等等。咁啊，头先都讲到啦，仲有唔够两个礼拜就财政预算案啦，我哋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讲下咧。會唔會有啲各行各業啊、各個階層啊，對於預算案有啲咩睇法啊？打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有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劉達邦，早晨。 Hey， 早晨，主持。 早晨，劉達邦，講下頭先講到嘅關於即係預算案嗰方面啦，你哋見到即係預算案都就嚟出啦，會唔會有啲乜嘢期望啊？在於即係中小企啊，或者業界方面有冇同政府傾下咧？ 佢就有同我哋即係市場大概講過嘅。咁我哋都係喺一月尾呢亦都係俾咗一份即係我哋建議書俾佢嘅。咁就即係希望佢可以即係睇兩方面呢，一個呢就係短線嘅啦，即係話而家受疫情影響企業啊，係咪可以再加碼幫佢哋呢？咁就長線嚟講，就係即係未來呢一年係會即係點樣去增加個收入啊？ 怎样 是可以即系亦都可以帮得到，同时都可以帮得到中小企，唔使有机会会出现结业潮啊，因此而令到即系失业嘅数字更加上升咯。 嗯， 咁啊中即系短线同埋长线两方面咧， 嗯， 都有俾意见佢嘅。咁啊希望就即系佢可以有啲。政府有啲扶持計劃嗰啲咧，就第一點就要一定係要即係、就是、針對性嘅，係真係有好大困難嗰啲企業就幫佢哋啦。特別係最近叫停咗嗰啲企業咧，佢真係人哋真係冇生意嘅。 係 咁嗰啲應該係幫翻多啲啦。 具體諗住點幫咧？即係講話幫咁，即係具體諗住有啲咩建議，政府可以點做噶嘛？ 嗱，佢都可以即系嗱，譬如你上次保就业就行错路嘅， 嗯， 佢就有问题嗰啲企业佢就帮啦，冇、嗯、问题嗰啲帮埋嘅，咁就即系呢个就好唔公道啦， 嗯， 咁亦都系有问题嘅企业佢帮得到嗰个情况就即系好即系好即系大碌咗啦，即系变咗佢哋原本可以帮多啲嘅，系咪将冇问题？帮冇问题，企业嗰啲分定都帮埋，有问题嗰啲咁，佢唔系即系一针见血就真系对，即系盗用啦。 嗯， 但系即系上次嗰个计划，佢就系行错咗噶啦。咁希望佢日后咧，即系要帮嘅咧，就真系即系帮嗰啲真系有问题嗰啲企业，咁就即系多啲大力啲去扶持佢哋会好啲咯。 即系删咗而家被勒令停业嗰啲，有一段系咪主要都系嗰啲？ 系啊，主要呢啲啦，同埋譬如旅游业嗰啲系真系好惨啦。无论直接或者间接嗰啲旅游业咧，佢哋都系即系差唔多系零收入噶啦。直情旅行社嗰啲就绝对系零收入噶啦。 你 烟班、欧班嗰啲全部都冇晒生意做噶嘛。 嗯。 咁啊，佢下面嗰啲，譬如你巴士，即系嗰啲旅游巴士司机啊，嗰啲导游啊，嗰啲全部亦都系冇生意做嘅。咁呢啲可以即系帮多啲啦。 OK， 头先都讲到啦，即系阿司长陈茂波都预啦，即系今年咧就嗰、那个初步咧就话系3000亿嘅赤字嘅初步估算。 系 咁，但系话即系啲人都关心啦，纾困措施啦，会唔会派糖咧？咁啊，起码会唔会加糖咧？咁就话应该未必会有啲难做到。你自己预计可能中小企喺糖嗰方面系咪即系都比较会少一啲咧？或者过往有边啲糖你希望系继续有得继续做翻有翻喺度咧？ 嗱，即系佢再派10000蚊嗰、那个。機會就唔高嘅，咁、可能即係派翻少啲啦。咁、同時咧就唔希望佢派錢，因為如果派現金嘅話咧，好似上次咁樣咧，好多人咧就收咗之後咧就冇用嘅，就擺翻喺銀行裏邊，咁、變咗咧刺激唔到嗰個經濟嘅消費。咁、如果你係要真係再去俾優惠啲市民嘅話咧，就應該推出嗰個消費券。有限期嘅消費券，咁啊焗住你哋咧，就一定要喺，譬如你喺半年啊、一年內咧，你一定要用咗佢。你唔用咧，你就失效噶啦。咁啊變咗咧，就即係可以刺激到咧，即係嗰個我哋本地嗰個消費啦。 幾多錢好啊？你講有冇傾過㗎？有冇同政府傾呢啲㗎？ 我哋建議5000蚊可以考慮嘅。 每人5000蚊。 系啦，每人5000蚊嘅话，你讲紧嗰个数字都讲紧300几亿噶啦。 咁限几时用？ 另一个 限几时用晒佢咧？有冇话即系头先话某啲行业系可能需要帮啲？有冇话啲消费券都要针对某一啲行业咁咧？ 系啦，如果你系话即系某个行业，咁佢系嗱嘅旅游业嗰啲就而家就冇办法可以做得到噶啦。你根本就出唔到去旅游噶嘛。 系啊。 系嘛？買機票有啲地方你去唔到，根本人哋唔歡迎你，你亦都驚去到嗰度有問題。咁所以旅遊業嗰啲咧，就用消費券嗰模式就唔係咁行得通嘅。咁可以考慮其他嗰啲譬如佢開翻之後嘅好多呢啲美容啊，或者係一啲健身啊呢啲咁嘅行業咧，即係可以喺嗰啲地方嗰度消費咧，即係指定會好啲咯。但係都好難話一定係指定某幾個行業嘅。 Okay. 如果你 整體嗰啲行業咧都可以逆著嘅話咧，其實已經係即係一個一環扣一環嘅話咧，嗰個經濟會復甦嘅機會會高啲咯。 嗯，我同阿劉達邦傾到呢度啊，多謝你。劉達邦咧就係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嚟嘅。電話旁邊咧有葉先生，早晨，葉生。 係，早晨。 係，請講。 早晨， 主持。係，早晨。 係，我想講啊，失業經濟問題啦。 嗯。 咁因為我有朋友咧，佢就年紀大啦，都六十幾歲啦，做開餐廳嘅，咁失業咗三個幾月啦。咁其實就政府即係其實可唔可以資助一下，即係嗰批失業人士咧？即係話，即係你話唔多啊，4,500蚊都好啊，4,000蚊、5,000蚊都好啊。 嗯。 但因為佢咧就即係專去諗住下保安牌做保安啦。但係好多公司都因為失業人太多啦。都是请啲年轻嘅后生嘅咯。 嗯，有冇话呢段时间佢点算？有冇即系搞积蓄定系点样噶嘛？ 佢本身有少少积蓄嘅。 嗯。 但系就话一家四口咁。咁啊，跟住上去攞公务啦，但系公务又话唔批咯，变咗个好无奈咯，真系。 嗯，唔批系因为佢本身有资产定系咩？ 即系佢话本身佢有几万蚊资产喺度咁。 嗯。 佢話：你之前有60,000多蚊去帶邊啊？咁，我要佢交曬所有單據出嚟，咁先能再批咯，即係再去諗咯。都係叫佢三個月後再嚟咁咯。咁所以我真係，唉，好無奈嘆一句。 明啊，同阿葉先生傾到呢度，講到佢個朋友嘅情況啦，咁就即係亦都係諗住去向綜援去申請，咁但係都係唔成功啊，咁啊亦都係講到一家四口嘅情況，有冇啲類似嘅情況咧？都歡迎你打嚟1-7-23-1，講下你嘅睇法。 人龙网上预约系统都显示，全港19个中心今年两日名额近乎全满。当局提醒员工可以喺复业之前嘅7日同埋后7日期间做检测，唔需要心急。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新型肺炎疫情持续一年未平息。寻日大年初三，沙田车公庙香火鼎盛，入庙转动风车嘅善信络绎不绝，轮候入庙要等3个钟头。而全日就有超过17,000人次入庙。而昂坪360缆车站亦都大排长龙，排队搭缆车要等3个钟头。大澳、长洲等假日热点亦都人头涌涌。有專家提醒，申請期間拜年或者宗教活動頻繁，市民不要忘記要保持社交距離，小心過年之後出現第五波疫情。大公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香港電台有髮型師中招，導致26人要被送入檢疫中心，包括主持節目以事論事的資深大律師余若薇。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曾经表明，密切接触者的定义是没有戴口罩面对面接触15分钟。咁，寻日代张竹君出席记者会的卫生防护中心首席医生欧家荣就话，15分钟不是很有科学数据的金科玉律。咁又话，确诊的发型师在一个400尺的化妆间工作，会用喷发剂和风筒。科学上冇人答到，究竟经过风筒喷发剂产生的气雾会唔会受患者飞沫污染而造成空气传播？抗疫去到关键阶段，界定密切接触者趋向审慎，希望唔好走漏感染个案。苹果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今个月6日开始启用的东铁线新信号系统，早在去年5月试车的时候出现多种事故。事后发现，因为软件数据量远超预期，导致系统有机会误判列车冲灯。港铁随后已经停用涉事的软件，并且提升电脑硬件。不过有消息指，新系统启用到寻日短短9日期间，竟然再度出现类似事件，至少18次误判有列车冲灯。换言之，即是平均每日出现2次事故，安全成疑。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长春社发现三级历史建筑俗称白屋的前域多利道扣押中心，在改建为芝加哥大学香港校舍期间，误将2号银禧炮台1号的弧形外墙拆卸。事后校方在炮台旁边竖立解说牌交代事件始末，不过相关内容本月初亦都发现被删去。长春社高级公共事务经理李少文要求校方交代原因，又说校方评估炮台历史以至到古迹办的审批工作都表现粗疏，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校方承认删去相关文字的做法不合适，深感抱歉，又说已经是即时还原解说牌的内容，确保日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明报报道， 星島日報報導，本港即將展開疫苗接種計劃。據了解，港府預購三款疫苗的藥廠，部分已經陸續與個別香港醫藥公司簽署合作協議，其中復星在去年與雅各神科研製藥簽署合作協議之後，上個月再選擇大昌行奧利佳為在香港運輸疫苗的物流合作夥伴。業界分析指，藥廠選擇的香港醫藥代理商都是本港醫藥冷鏈物流的四大老牌公司之一，富有運輸醫療物品的經驗，會使用有配置 GPS 系統的溫度監測器，如果溫度超出指定範圍，會發出警報通知後勤人員。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新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即將公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表示，估計財赤將會創新高，達到3000億元，並且說惠民措施會睇餸食飯，應使則使。社評說，香港面臨極其嚴重的經濟困境，民生困頓，極之需要政府的支援，預算案應該有大手筆舉措，創新思維，果斷協助市民渡過當前難關。大公報社評。 《東方日報》的政論說，港府聲稱有望在年初七放寬禁聚措施，部分行業有條件復業。政論指，聖誕和新春旺季已過，結業潮早已經湧現，遲來的放寬不單止無濟於事，高官更加表明拒絕開倉紓困，加上疫情始終未能夠清零，市道怎樣能夠重現生機，令人絕望。《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的社評就講到，安心出行程式的累計下載次數已經超過70萬，市民安裝掃描安心出行程式可以有效追蹤密切接觸者，亦都是政府有條件放寬餐飲等處所限聚令的前提。目前下載的數目不到居民人數的1/10，政府既要提供誘因鼓勵下載掃描，更加是需要準備以強制的手段來推行。文匯報社評。 明報的社評說，今個農曆年，內地因應疫情防控，開啟了就地過年的新模式，令到春運人潮不再，民工留醒過年，令到城鄉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整體消費意欲必然大打折扣，經濟會不會因為抗疫出現反高潮，值得警惕。明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请一台新年合唱团。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文谦，祝愿香港疫情快啲结束，大家身体健康。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大家心想事成， 牛年行大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2021年2月15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本地占10宗，3宗源头不明。 聂德权预计下月初开始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陈茂波初步估计赤字达3000亿，新一份预算案加糖有难度。 基内亚再现伊波拉疫情，专家组追查病毒源头。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9:11翻翻嚟天气年代，继续有萧乐文喺度嘅。头先同大家讲到咧失业率嘅情况，睇翻之前咧，最新一次公布嘅失业率啦，如果按行业分嘅话咧，零售、住宿、膳食服务业咧嗰个嘅失业嘅升幅咧系最大嘅，咁就话咧比起之前咧系多咗0.5%，去到咧系10.6%。咁另外餐飲服務嘅活動咧，嗰個失業情況都嚴重，去到咧係13%啊，超過咗。如果以年齡去分嘅 嘅話咧，見到25至34歲嘅人士個失業率咧，個增幅咧都比較大嗰、那個失業情況。見到咧就話咧係25至29歲咧個失業率咧就係7.8%，30至34歲咧失業率咧係4.9%嘅。咁啊，嚟緊星期四會再有啲新嘅數字，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啦。電話旁邊咧有周女士，早晨。 早晨啊，阿萧先生，我 系 姓周嘅，我咧听过你哋嘅电话好耐啦，我唔认同第一嗰位女士讲嘅，失业系有，系最多嘅就系被政府关闭嗰只，但系而家出边咧，我都系失业嘅，但我好中意周围去睇，有好多工系等住人做噶啦，你嗰、那个50岁啫，你可以咧放低自己面子，保安啦、啊，系咪可以做啊？嗱，我哋做家庭主妇，街市800蚊一日。我哋而家嗱卖番薯卖生果都800蚊啫，系辛苦。 但系咪会请即系即系？ 梗系会请啦。我有时得闲去问添，我唔系我做，我去问添。仲有一样嘢，我有时去医院睇下。而家啲好后生孭住个 LV， 食综援，唔使俾钱啊，挂号睇医生啊，而家唔使收钱噶。 阿周女士，我想问咧。 太好啦。 年齡方面，頭先有啲聽眾都話年齡上面可能咧，即係啲僱主都會去考慮嘅，即係可能揀個後生啲嘅，即係年長一啲，反而即係要揾工冇咁容易喎。你自己觀察到係咪咁？ 50歲唔係嗱，你街市睇下，你哋可以睇我直接現場去睇添啊！我又去花去睇下門口寫住請人嘅，好多都。 OK。 保安而家啲後生全部去曬，50歲可以做日中間夜間，因為個福利太好。如果係60、70年代，孫樹浪都要去做啊！ OK， 好啊，唔该晒周女士讲到佢自己观察嘅失业情况，咁啊，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一个动物议题啊，都关注啊。政府咧就建议修订道路交通条例，咁啊规定咧司机喺撞到狗只咧或者猫只嘅时候咧，都要必须要停车。咁啊，违例者咧就系最高罚款10,000蚊咧，或者以及咧系监禁12个月嘅。咁呢个嘅条例草案咧就会喺2月24日咧喺立法会嗰度系审议嘅。嗱，而家嘅情况系点咧？而家就系一啲动物嘅定义，只系包括咧马、牛、驴、雷、绵羊、猪或者系山羊喺个条例入边，咁就唔包括咧系猫狗嘅。咁即系话咧，如果你撞到佢哋嘅话咧，现行法例之下咧，司机咧就系唔一定系必须要停车嘅。咁而家就有个咁嘅修订，就针对动物嘅涵盖范围咧系扩大到去猫狗嗰方面嘅。电话旁边咧有一位嘅嘉宾咧可以同我哋一齐去讨论下，有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执行主席麦志豪，早晨。 系早晨，小林文， 早晨麦志豪。咁啊，讲下今次嗰个修例啦，就将个动物嘅定义就扩阔到去猫狗。咁啊，如果撞到猫狗之后咧，都必须要停车，否则就有啲头先话监禁啊等等啦。你觉得嗰个做法修例之后咧，会唔会保护到啲猫狗会多一啲咧？又 表面上睇呢个修例系一个好似系一个进步啦。但系我记得其实5、6年前已经提过呢样嘢噶啦，374章系有啲问题嘅。但系嗰个修例个方向咧或者建议咧就并唔系我而家想象中想要嘅嘢嚟嘅。因为其实而家你睇翻留意翻个条文嘅细节咧，就只不过你遇到有交通意外咧，你就涉及猫狗嘅话咧，你就要停低然后报警，就不能够即系不顾而去咁样。咁但系报咗警咁就算噶啦。冇嘢嘅，即係其實冇後果跟你嘅，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咧，你譬如你睇翻而家情況就係話，有人喺道路上邊咧，佢哋係唔好話刻意咧，佢哋係不小心駕駛，特別係新界地方咧，好多倉狗咧，佢哋係唔不顧到有狗嘅過馬路啊，或者有動物嘅經過啊、存在啊喺度生活啦、啊，而係將佢哋即係傷害到嘅。咁但係其實如果咁樣嚟講，係都唔能夠保障到動物嘅安全嘅，只不過个道路要交通畅顺啦，打个电话咁咧就警察嚟到处理，咁你就可以走啦。咁呢个我觉得系其实系达唔到保护动物嘅原意嘅。 有冇啲咩责任咧？即系佢哋譬如报完警之后，有冇话一定要揾人去救只动物啊？或者再有多啲责任喺个司机嗰度嘅，存唔存在？ 呢个真系要好，个条文真系完全系冇咁提及呢样嘢嘅。咁而家要上去审议啦，同埋我听到好似罕见先，我唔系好头先你话要审议，我就唔系好清楚，好似话系即系罕咗见，咁就系咁样改噶啦。咁但系而家喺条文上咁嘅建议咧，系完全冇保护动物嘅细则喺里边嘅。所以我觉得呢个要经过好详细嘅讨论，同埋要将个条文再写清楚啲，会唔会有不小心驾驶导致动物伤亡嘅责任咧？嘅刑事责任咧？咁样呢样嘢，我都系要 要重新討論嘅。 頭先你話刊憲咧，見到政府就話應該係十九號就會刊憲，咁啊二十四號就喺立法會審嘅。頭先講話刑事嗰度咧，係咪即係如果即係你覺得條條例應該係譬如司機撞到啲貓狗之後，都應該有個刑事責任喺度？但係呢、這個你係有諗住個具體做法係點㗎？你自己覺得？ 嗱，具體做法其實你啊，我執法嘅情況我而家唔討論住啦。但係你話個阻嚇作用，你係想令到啲人喺道路上邊小心駕駛？而唔好撞傷動物啊！咁呢個咁嘅精神咧，而家呢條條文係達唔到嘅。你睇翻外國，譬如話你大家有個好清楚嘅文化，就係話動物係道路嘅使用者，前面咧有動物會經過嘅，大家駕車要小心啦，就唔可以咧就咁駛過去，一定要先讓路俾動物。嗱呢個咁嘅精神咧，喺呢條法例上邊咧，完全顯示唔到嘅。啊，我哋撞到之後啦，就報警啦，然後警察嚟咧就 clear the road， 令到交通暢順翻啦，咁就可以啦。咁呢樣嘢係冇呢個精神喺度。 嗯，我見到你話係咪都擔心會可能反而有啲反效果，即係譬如針對一啲道路上面嘅動物，有時或者流浪狗啊、流浪貓啊之類，係咪點解咧？點解會覺得係咁？ 絕對係啊，因為我自己都係駕駛者，我自己駕駛者咧，咁我哋知道好多身邊嘅人都話：哇，咁麻煩㗎！呢一條村或者呢個地方啊，好多。社區動物嘅喎，好多我哋口中所講嘅流浪貓狗嘅喎，唔好啦，不如我為咗我安全起見，我唔好有機會撞到，不如我打電話去漁護處，我打電話去政府部門幫我清理曬啲動物咧，咁我咪駕駛咪安全咯。咁我諗呢個係即係不但達唔到初想保護動物嘅效果，亦都有反效果咯。雖然嗱，我唔相信，我好質疑今次改例究竟係想保護多啲貓狗啊，定係想交通條例完善啲咧？咁我呢個我真係唔知道啦。 但而家你譬如观察到即动物如果系喺马路上面啦，被车撞到有呢个咁嘅意外咧，多唔多人系会不顾而去，定系都系识得去处理嘅咧？识得可能系报警啊，或者有其他方法去处理嘅咧？你自己观察到系点啊？ 我自己观察，我亲身体验，我都系住喺新界嘅，亲身体验每一次有动物被撞亲，有狗瞓喺地下上边。惨嘅就不断有车经过，唔惨嗰啲咧冇咁惨嗰啲咧就咁绕过就走咗去。从来冇见过有人停车系报警去处理嘅，因为其实如果只狗撞亲，佢又未必即刻死嘅。如果系轻伤嘅，只要你肯报警处理，或者截停啲车啊，咁只狗仲有机会会生存到嘅。但系而家嘅情况就绝对唔系咯，而家全部就系即系撞到狗咁就走噶啦。 但剛才我都 親自經驗係， 但講到如果個司機要有責任嘅話，有時可能喺馬路上面，亦都未必可能係個司機控制到，可能有隻動物突然間衝咗出嚟，司機係剎唔切掣嘅。我舉個例係咁樣，咁呢個嘅責任又會落咗喺個司機度，又係咪公平咧？ 嗱，唔係，我意思唔係話撞親動物都一定有罪。我剛才意思就話，如果你係因為不小心駕駛而撞傷動物，就應該有刑事責任。嗱，何謂不小心駕駛咧？咁呢個定義由警方去定啦。但係其實我哋見到香港係冇呢個文化，冇呢個咁嘅概念喺度，就係話動物上道路上面有動物使用啊，特別新界地方啊，大家都當咗。條路係我嘅，我帶曬，我就直行直過。但係呢樣嘢係唔啱嘅，因為成個社會裏面除咗人之外，仲有動物噶嘛。除咗貓狗有馬騮咧，睇下大報道有好多馬騮經過嘅。咁但係經常有馬騮被車死嘅。咁但係如果譬如我自己為例咧，我每次經過大報道，我成日揸條路噶，我都係揸頂曬籠係揸四十嘅啫，係四十至五十嘅啫，因為我要小心有冇馬騮經過。但如果大家有咁嘅意識嘅時候咧，就唔會發生啲咁嘅事。有條法例阻嚇到大家，令大家有保護動物嘅意識。哦，原來道路上面咧有動物使用嘅，我哋就要小心啲啦。个精神就喺呢一度。 OK， 我见到有啲汽车团体咧都担心，如果即系喺市区撞到啲猫狗咧要停车，咁佢就即系举咗个例，就话可能会加剧到个交通挤塞嘅问题。佢有啲咁嘅睇法，你点睇呢个？ 我都觉得啱嘅，一定会嘅，但系冇办法啊嘛，呢个系生命嚟噶嘛，我哋都明白。譬如话你喺道路上面，你两架车相撞，嗨到少少，你都停低，你都要处理啦，咁都会交通挤塞啦。何況你撞到隻動物，即係我覺得呢一個擔心其實係唔需要，因為呢個係一定會存在嘅，亦都係應該嘅。 即係呢個都冇得避免啦。講到即係譬如一啲本地咧同埋外國嘅比較咧，會唔會話即係而家你覺得啲司機喺處理啊，或者認唔認識得一啲頭先你講話即係動物嘅道路使用權啊嗰方面啊，或者一啲宣傳方面，喺香港同埋外國嗰個嘅分別大唔大咧？ 好大啊！所以其實今次立法咧呢個修例咧，我覺得 其實係係不足嘅地方咧，講就講咗四五年啦，但係從來冇做過宣傳教育。冇廣泛嘅討論，其實我覺得呢個需要好長時間嘅討論，俾市民明白到啊，我條路咧，大家有份用嘅，特別喺即係比較多動物使用嘅地方嘅道路咧，其實應該廣泛多啲諮詢啊，同人講咪大埔道呢度好多野豬喎，好多馬騮喎，大家特價駕駛嘅時候要小心啲啊，做多啲嘅譬如話 road sign 啊，譬如話前面有動物啊，有動物經過呢啲咁嘅功夫咧，政府冇做過，而家突然間咁樣去刊憲立法咧，我恐怕個效果唔係咁好咯。 嗯，咁啊講起頭先你話野豬啊、馬騮啊之類，今次呢個修例就唔包括呢一類納入個動物定義喎，係咪啊？ 嗱，呢一個亦都係睇翻個法例精神，所以其實好好笑嘅。即係我就市民可能未必諗得咁深入啦。但係睇翻條條例原本嘅條例咧，點解會有嗰啲豬、牛、羊、馬、驢啊嗰啲咁嘅動物咧？因為嗰啲動物係當時嚟講係佢哋嘅禽畜啦，佢哋嘅財產，佢哋嘅生財工具。 OK， 嚇，其實你而家講納入貓狗咧，有啲三不像嘅，因為貓狗又並不是生財工具啦，又並不是禽畜。食用動物啦，咁而家咁夾硬加入兩隻嘅時候，你問得好啱啦。咁咁馬騮同野豬加唔加入去咧？佢屬於咩類別咧？咁樣咁，所以其實成件事係考慮得唔周詳嘅。我認為應該就將動物即係納入一個大嘅範圍，就係話喺道路上面你傷害到動物，你不小心駕駛咧，就會導致你有可能有刑事責任。咁就比較簡單直接啲，同埋係保護動物嘅精神會清楚啲咯。 嗯，好啊，同阿麥志豪傾到呢度啊。麥志豪咧就係非牟利獸醫服務協會執行主席嚟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近年流行一種概念叫做斷捨離。即是将不必要的东西调走，是一种生活上的极简主义。对于物欲过剩的人来说，断舍离很不容易。而对写作的人来说，将文字删减无疑是痛苦的事。瑞蒙卡佛是这一方面的能手，他的作品因而被称为文学上的极简主义。 瑞蒙卡佛是美国短篇小说家，他出身寒微，19岁自高中毕业就奉子成婚，为了糊口曾经做过锯木工人和送货员等，大半人生都在失业、酗酒、破产入面度过，但他始终坚持写作，去到40岁开始屡获文学殊荣，可惜只是活到50岁就离世了。他留下的作品不多，以短篇小说集和诗集为主。 卡佛笔下的主角都是草根小人物，描写的都是生活的持续困境和突然来袭的挫折，他们困惑无望，无处可逃，所以又被称为肮脏写实主义。 但卡佛本人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他说自己只是想写一种能见度低的小说，一般小说涵盖了起承转合，埋下一些悬疑伏笔，重点是一浪接一浪的矛盾冲突，但卡佛有意识地削减这些可见部分，因为他认为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那些被暗示的部分，那些事物平静光滑表面下的风景。 亦都因为卡佛大半生都在社会的底层度挣扎，令他很清楚与其用粉色太平的心灵鸡汤来到麻醉自己，偏执偏黑的虚妄幻想，倒不如承认社会上面的确存在着这一班人，他们为了温饱而费尽力气，不要强加希望，不要自以为是地加盐加醋，尊重他们在困苦里面的生存韧力，是卡佛这个硬汉对他们的敬意和温柔。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教堂》，作者瑞蒙卡佛，由宝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讨论到一个动物议题，有关于一个嘅修例啊，将一啲猫狗咧就纳入一个动物嘅定义入边咁啊，要求司机咧系撞到猫狗之后咧系要停车，有个咁嘅修例嘅。争取时间听下你嘅电话先，电话旁边有黎先生。 系啊，萧乐文先生， 系你好， 我好赞成啊， 嗯， 因为我觉得嗰啲揸车嗰啲人就好离谱啊，就算你撞死啲白衣公白衣婆嘅，佢都走咗去嘅。 哦，咁呢个一定系犯法啦，呢个就 啊嗯、我覺得咧，你香港啲交通燈啊設計咧就即係相當麻麻。我哋過馬路咧、嗯，有啲馬路闊啲咧，都未行過咧嘅，已經講到嗰邊啲車又通車噶啦咁。 嗯，即係你主要係覺得而家啲路啊，即係個設計有問題，根本就唔係淨係動物啦，人行都唔係好方便，係咪咁啊？ 係啦，所以我就都好怕過馬路嘅。即係如果喺市區咧，就嗰啲好似中環嗰啲咁咧，我就係喺。行嗰啲天桥大厦、过大厦咁样吹嘅， 嗯，会唔会都辛苦啊？即系都平时行马路，可能平啲天桥就上落多啲，会唔会咁啊？ 哇！我就宁愿自己行多啲，锻炼下嗰只身体、 嗯。 虽然我已经系超过70岁嘅，我都唔怕行嘅。不过而家过马路啲交通灯咧，就真系好短啊，人行嗰啲好短。 O K， 啲车司机咧就肥啲肥嚟嘅，真系。 嗯。好啊，同阿黎生傾到呢度啊，講到動物又好啦，人又好啦，過馬路嗰個嘅安全同埋方便嘅程度問題啊。另外仲有馬太喎喺電話旁邊，早晨馬太。 早晨，早晨，你發財，工作愉快。 係，祝你新年快樂，事事順利。 好，多謝多謝。 係，請講馬太。 我想講講咧，頭先我啱開心機咧，就聽到一位你訪問一位先生，我初初聽唔到佢係邊個啦。 嗯。 佢啱啱困嗰度咧，就話派錢嗰10,000元。嗰、 嗯、 度、 嗯、 就佢話嗰啲人咧，多數係存債，即係存埋就唔用嘅。咁我想問下佢係咪做個統計啊？係話知道嗰啲人係唔使嗰筆錢嘅咧、 嗯嗯？ 我就覺得唔係咁相信咯，因為香港窮嘅人係多過有錢人，可能佢儲埋嗰筆咧，就係嗰啲係有錢人嚟嘅。咁同埋佢話咧，用嗰啲消費券啊嘛、 嗯， 消費券咧又要從頭印過曬，咁你不如將嗰筆去印消費券嗰啲程序啊，嗰啲工序嗰啲錢咧。不如按埋纾困仲好啦，因为你咧、嗯、消费券都好麻烦嘅，你出去用。 嗯，但系譬如消费券，如果佢唔印嘅话，用一个电子方式咁又会唔会好啲咧？ 嗱，电子方式咧，好似我哋啲比较后生嗰啲可以用啦。咁、 嗯、 但系你如果老人家嗰啲咧，佢哋出去咧就好唔方便噶嘛，佢哋未必一个个识得用呢一种噶。 嗯嗯， 咁我觉得咧系比较派钱就好啲啦。我就好唔高兴，佢系讲到话咧。那些人收了那10,000元是多數收埋不用的、嗯、即是他不可以那么籠統地不去做個調查就這樣說出來咯，那你對於那些貧窮的人很不對，很 不公平咯。 OK， 明白馬太的看法，他都覺得就是、些人拿了錢就算是拿了10,000元都未必是不用的，未必是儲埋了，那他就自己有個這樣的觀察啦。那轉頭回來呢繼續會有千禧年代的，現在呢就是會跟大家呢繼續討論其他的議題先。 大家好，我是张凤平，在新丑牛年我祝大家牛气冲天，身体壮健，开心事事事出现，和外地的亲朋好友就尽快有得相见了。那新的一年就乜都掂掂掂啦。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祝大家牛年 无惊无险， 欢乐常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1宗是本土病例，来自河北，其余8宗属境外输入病例。另外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0宗，全部属境外输入。當日轉為確診病例有3宗，內地至今累計89,772人確診，4,636人死亡，84,499人康復出院。緬甸局勢持續緊張，西方多國呼籲緬甸軍方克制。歐盟、英國、加拿大和另外11個國家發表聲明，譴責緬甸軍方扣留政治領袖、騷擾記者和中斷通訊，強調支持緬甸民眾追求民主、自由和和平，敦促軍方避免對示威者和平民使用暴力。聯合國有官員形容緬甸軍方的行為是向國民宣戰。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如果沒有一些重大變化疫情那方面，政府就說會可以放寬一些社交距離措施在大年初七。之前都說過，譬如一些食肆的晚市堂食的時間可以去到十點，兩個人一台可以去到四個人一台，之前一些是勒令關閉的處所有十幾個，好像美容院、戲院等等都可以有限度開翻，還有一些地方的譬如遊戲機中心、健身中心等等，這些都是可以呢，如果在沒有重大的疫情改變的時候都可以開回大年初七。不過呢，其實呢有一些行業呢是在今次這一輪裡面呢是未有得開回，好像講緊就是酒吧、卡拉 OK、派對房間和麻雀館。我們請一位呢其中在今次呢是未有得在大年初七呢可以開得回的業界人士跟我們一起談，有香港派對場地協會會長林漢賢。早晨。 Hello， 新年快乐，主持。 早晨，新年快乐，林汉彦。 你好啊。 系讲翻今次大年初七啦，如果就话即系就算疫情冇大变化啦，都系未纳入你哋派对房间呢个行业喺入边咧，系可以开得翻嘅。业界自己个反应系点啊？今次？ 个反应都习以为常噶啦。咁、因为其实即系由一开始疫情要停我哋，即系讲紧第一、第二波嘅时候，到现在咧，我哋都是最早要关闭的行业，同埋停得最耐，同埋永远都是最迟开翻的行业。咁、但是唯一一样嘢再想强烈再表达就是政府到现在都同我哋业界是零交流嘅，从来冇接触过我哋业界，冇揾过我哋我哋代表唯一嘅业界唯一嘅组织，咁佢都冇联络过我哋，甚至连一啲通知啊知会都冇。咁我知道其他行业啲工會代表啊，或者代表業界嗰啲咧，咁政府都有專責嘅部門同佢哋點樣檢討重開啊，大家點樣配合，即係配合可以即係定期 review 翻究竟而家嘅疫情嘅情況，點樣可以大家商量有商有量。咁我哋係完全冇呢啲嘅。咁呢樣嘢係我都同好多出邊嘅即係一啲媒介朋友啊，都講過呢樣嘢。咁我唔知政府個態度係點，係佢唔知边个部门去管我哋啊？咁就逃避呢样嘢啊？定系点样咯？咁所以对呢样嘢，其实我哋到而家都系好失望。 但你哋冇单方面俾个意见或者去信联络个政府？ 单方面有俾意见啊，喺我哋嗰啲嘅专业啦，或者我哋去透过一啲媒体啦，去表达，同埋我哋系都有send电邮啊，或者系联络过尝试联络过政府唔同嘅部门，但系佢哋嘅答复系好官腔嘅，好官腔，咁即系照翻佢之前嘅讲法，就系即系跟翻佢哋之前嘅讲法咯，即系其实我睇电视都知道，咁不如系咯，即系嗰啲唔系叫交流咯，系啊咁样样。 而家喺 第一样， 好，第二样咧，继续讲埋。 咁第二样就系、我哋到现在都觉得其实正正系因为佢唔了解咧，所以其实佢冇去同我哋去即系佢误解咗我哋嘅风险啊，系啦，其实坊间都有好多二至四人嘅 party room 系啦，咁如果系真系正正系因为佢唔了解个情况，其实我哋可以开翻嘅时候，我哋配合翻佢嗰个防疫政策，即系譬如佢系需要我哋去装个安心出行嗰个 apps 啊，又或者系即系配合翻啲消毒嘅工作啊，咁但系就变咗，其实佢都系嗰个问题咯，佢唔了解其实。我哋好多两至四人嘅 party room 其实仍然喺有效嘅防疫措施之下，其实我认为可以照做，而个风险相对比起而家可以开得翻嘅行业咧，其实唔会嚟得高。咁但系呢啲系要沟通咯。我觉得 点样两至四人嘅 party room， 即系譬如一般形式都可能系一大班人喺个房入边有个空间咁。 唔一定噶，其实而家咧坊间有好多唔同主题嘅 party room 嘅，咁当然你讲嗰啲可能十人廿人嗰啲，咁可能。咁嗰啲就梗係風險相對大啲啦，同食肆一樣啫嘛。咁如果有坊間而家其實都有好多兩人四人為主嘅 派對房間嘅一啲主題嘅，咁可能佢哋一個場又分咗好多間房，好似你即係會有個比喻，好似一啲卡拉 OK 嘅細房咁。 嗯，即係所以你哋覺得，如果派對房間開翻嘅話，都係要俾一部分淨係譬如二至四人係做開呢一類生意嘅人開翻，咁啊大嗰啲就唔開住，定係？ 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就係可以做一個商量咯，做一個檢討咯，就唔但就唔一定係出面啲人去所認識嘅，一定係要好多好多人嘅一啲，即係我哋派對房間認識唔一定係咁咯。咁、變咗你如果同我哋溝通了解多啲嘅話，其實會我即係會知道我哋個行業係點樣囉。咁同埋就係、正式嚟講就係、而家呢，因為派對房間始終都有個定義喺度，咁變咗呢，出面有時好多停業，即係近排好多新聞呢，都好多咩無牌酒吧啊、無牌嗰啲賭檔呢，藉住我哋嘅名呢、即係我哋嘅名稱呢，俾人污名化咗，正正係因為冇個定義。其實如果政府對我哋有監管，我哋一直都好想政府監管我哋，即係可能有個牌照啊，或者各方面。咁但係就係因為呢個咁嘅問題咧，好多啲無牌嘅一啲酒吧啊或者私竇咧，藉住呢個名咧去做生意，令到我哋成個行業污名化咗。其實我哋覺得我哋自己一個係相對即係相當健康嘅一個產業嚟噶。香港唔夠地方，我哋提供一定地方係俾人去搞活動。我哋都做好多 NGO 啊，或者做好多公司團即係團建嘅一啲生意。咁唔一定係即係出邊啲人講到我哋個行業係咁差咁壞咯。 而家有冇话呢段时间啦，即系你哋都系开唔到派对房间啦？有冇话业界有冇统计过，即系有几多派对房间系疫情之前，而家系去到几多，少咗几多？有冇一啲咁嘅统计做过？ 大概如果你话疫情之前，大概就500间左右。 嗯， 系啦，咁而家情况应该数字上会有减少嘅，但系减少未必系好多，因为咧好多都系有一个转手嘅情况，即系数字上系未必有太大减少，但系转手嘅情况就真系出现得好劲，可能业即系停业前，即系嗰个疫情前咧，嗰做开派对房间行价咧，大部分我谂七至八成都已经转咗手嘅。 咁如果真係要日后即係俾你哋开返啦，疫情即係慢慢缓和之后要返嚟开返又易唔易呢？因为可能会唔会呢段时间有啲员工都转咗行啊，或者做住第二啲嘢先啊，咁点样啊？ 我哋嗰行嗰啲同事好多都係即係因为小本经营啦，同埋做大部分都係做预约生意啦，咁其实又唔会话，其实好多都系part time 啊，或者系即系唔一定系长工咁嘅一个合作形式嘅。咁所以你话如果开翻，其实唔系话一件好难嘅事，系啊，即系但系即系其实准备功夫可能系一啲即系防疫啊，即系政府要求防疫啊，或者我哋点样加强啲清洁消毒呢样嘢系要比较落啲心机咯。 咁你哋评估啦，而家睇而家譬如啲确诊数字慢慢好似落翻嚟啲啦，会唔会都预就算呢轮冇，好快都可以开得翻？咁你哋有冇啲乜嘢预备？头先话一啲防疫嘅措施系咪会预备多啲啊？除咗话政府规定一定要即系员工要检测啊，安心出行之外， 我哋都会嘅，都会，其实一路都 keep 住随时开得翻，点样去即系同即系我哋内部自己去准备呢样嘢。但系对政府系咪可以喺短期开翻我哋咧？我哋始终都系唔敢抱太大希望。就算你话有疫苗又好，系啦，因为始终而家一个疫苗嗰样嘢又唔肯定啦。第二就系唔知成件事会再有变数啦。因为我哋次次都认为自己有得开翻嘅时候，次次都系冇得开。反而最想嗰样嘢就系始终政府系可以同我哋有溝通咯，去了解我哋嘅行業咯，係。 好啊，同阿林漢然傾到呢度啊，林漢然咧就係香港派對場地協會會長嚟嘅，繼續聽你嘅電話，電話旁邊咧就有黃先生，早晨。 係，早晨，你好，主持嚇。祝願世界早日趕走呢個疫情啦，而香港人亦都身心健康啦。我最主要想講咧，我年初一就睇到呢個無線新聞嘅報導，咁樣就一個院舍咧，就係用咗佢哋覺得係一個比較聰明嘅方法，咁樣就話隔住一塊大膠布啊，咁樣跟住就啲人去探訪個 老人家，咁我見到個畫面令到我真係好唔舒服，因為本身其實佢哋唔係咁遠唔嚟噶嘛，咁冇理由隔住塊膠布嚟到探訪，咁我突然間喺度就喺度諗啦，其實就係個疫情都搞咗成年，老人家真係暈下暈下，個個都變咗痴呆咧，即係除咗抑鬱之外，咁其實既然員工佢哋都會係需要做檢疫，有呢個所謂陰性報告翻工，點解家屬探訪咁佢哋唔可以揸住一個陰性報告去見接觸翻老人家咧？咁變咗。呢件事大家都會好咯嚇，我主要都係想講呢樣。 你自己會唔會有屋企人都係喺院舍嗰度啊，或者係識嘅人？ 冇啦，因為本身我自己父母都係過咗身嘅，但問題我就知道老人家其實去到咁嘅年紀，大家住到老人院。其實需要嘅就真係一種安慰同埋心靈上大家去接觸咯，因為本身老人家你唔探佢，其實佢哋個腦部發展啊會越嚟越衰退，更加急。其實嚟得比個病情係更加可怕。即係雖然病係好可怕，但我覺得人與人之間斷咗一個來往啊，嗰種感覺係難要得人驚咯。特別就係我成日聽到一啲老人家其實都幾得意幾慘嘅，就係、是、好多老人家打電話嚟千禧年代就喺度同大家講：，其實嗰啲疫苗得唔得㗎？點解唔揾啲醫務人員打先？唔好要我哋老人家打先，其實老人家都一樣係好驚疫情。咁、但係既然係咁嘅時候，老人家佢哋大家都會係有呢種，即係佢哋其實都會，我哋要當翻佢哋一個普通人去感受。 明 而佢哋亦都要接觸嘅時候，我覺得出一份陰性報告，等咗啲人家屬探翻就好啲。因為員工佢哋都係揸住份陰性報告翻工，出出日日喺呢個社區度啊嘛。唔該曬你主持人。 好啊，唔該曬黃先生講到院舍嘅情況。另外咧講到即係今年，而家都仲係新年啦，頭先。跟大家都讲了很多题目了，不过新年可能大家都想着会出多些街啊，扮一下一个新形象，扮一下漂亮。知不知道现在原来连箍牙都可以是有自助的形式，现在坊间就有一些叫自助隐形箍牙的疗程，标榜是不需要定期复诊，牙医可以在网上是遥距跟进的，价钱大约是萬几元，就说计算比传统的箍牙是便宜至少一半。我们同时选择方就做了一个专题跟大家讲一下这方面。 疫情之下，我哋个个都惯咗将日常生活搬上网，网上上堂、网上开会、网上睇医生，依家就连箍牙都可以网上做到，价钱仲比传统平至少一半添。 吓，网上箍牙？听落好似几方便咁，但系安唔安全噶？ 依家坊间有啲自助或者半自助嘅隐形箍牙疗程。半自助箍牙需要先到诊所接受评估，而自助箍牙就由头到尾都唔使亲自见牙医，只系需要做口腔扫描，又或者用公司提供嘅物料自行复印牙齿形状，将牙模寄俾公司制作牙箍。 不过无论系半自助定系自助，佢哋都有一个共通点，就系疗程正式开始之后，病人唔需要好似传统咁定期复诊。牙医会在网上面遥距跟进，期间病人只需要根据指示自行更换新的牙套。 Coco， 你有一个来自牙医的通知，今日要换新牙套，记得。 我叫 Coco， 一开始上箍牙咧，就是因为我上排的门牙咧有啲哨啦，同埋我下排的牙齿就唔系太齐嘅。佢嘅價錢比較低啦，大概13,000+，話係唔使磨牙嘅，所以我就選擇呢啲半自助嘅箍牙咯。 呢一間半自助箍牙公司話 ，Coco 嘅情況需要箍8个半月，但係上箍之後嘅半年都唔需要翻嚟復診。 中間咧，我係唔需要見牙醫嘅，直到我箍到70%左右啦。佢點樣去跟進我個情況呢？就係用佢哋間公司自己嗰個 app。當我要換箍的時候，它就會有些通知彈出來，就提我換箍，同埋每一次換箍都要拍照，拍正面、側面，擘大個口拍一張。 不過 Coco 就說這個 App 發揮到的作用跟它想像中有些不同。 牙醫從來沒有試過用那個應用程式聯絡我，純粹是那間公司的客服一些看上去好像自動回覆的訊息，即是譬如說 要每日清洁牙箍啊， 或者 唔好饮啲深色嘅饮品啊， 唔系同我嗰个进度有关嘅回复咯。 如果你將呢一個矯正嘅治療交託一個你都唔知佢係咩人喺搖佢哋操作，咁其實相當嘅危險。我係楊日昌牙齒矯正科專科醫生，亦都係香港牙醫學會嘅理事。 傳統嚟講，做箍牙呢一兩個月就會見病人一次。如果用相片去睇牙齒嘅關係，好多時都唔準確。有啲牙罅位呢，只要有少少口水，其實已經遮咗，你睇唔到。我哋可能有時都會摸下啲牙腳牙骨嘅位置啦，檢查咬合會唔會有啲咩問題。影相係靜態㗎啦，咁但我哋咬合其實係動態㗎嘛。唔識影嘅話呢，基本上診斷嘅價值係唔大嘅。 杨医生仲留意到，部分自助箍牙公司唔会安排病人照 X 光，而病人自己印牙模当中都有好大嘅风险噶。 绝大部分嘅情况嚟讲啦，做一个 X 光片嘅检查咧都系必须嘅。如果你冇睇到啲牙骨嗰个厚度嘅话，你亦都唔知道有几多空间可以移动，比较难去制定一个治疗计划系可行而安全嘅。自己印模亦都有另一個風險啦，最擔心可能就係有啲位印到，有啲位印唔到啦。因為個牙箍本身係有彈性，可能好大機會咧，你都可以攝到入去。咁但係會唔會有啲位係開咗罅，或者有啲位嗰個形狀根本唔啱，你擺落去佢個施力就唔啱啊？有機會令到牙齒會有壞死啦，牙肉有機會會收縮啦，可能要涉及唔同嘅專科去幫你去處理翻呢啲問題。 你睇下，好彩有杨医生咋，自助箍牙好似真係唔係咁安全喎。 唔紧要，香港牙医受法律监管，有咩事我哋都可以投诉㗎嘛。 但係自助箍牙嘅牙医从来都冇亲自见过病人，印牙模都係病人自己印，咁样仲监唔监管到 㗎？我係林志游律师，亦都係一个病人组织香港病人政策连线嘅主席。牙齿矫形的服务是否属于法例监管的呢？那我们要看回法律的条文。 根据牙医注册条例，任何人为了调整或者改善牙齿组织而镶入任何假牙或装置，都需要当作以牙医身份执业，即是说这些服务只有牙医才可以提供。 譬如说打针，谁可以打针呢？那可能是有纪律的人士才可以做这个注射工作。 我没有跟他打针，我给支针，给买药去，他自己打入去自己身体嘛。 用翻牙医角度嚟睇咧，除咗卖个牙托，嗰、那个牙医嘅参与嘅程度去到边咧？咁呢度就可能会有啲灰色地带，就系究竟个牙医做咗啲乜嘢嘢，嗰样嘢系咪有错？ 其实早喺2014年，外国已经开始发展呢类自助箍牙嘅服务。为咗保障消费者，美国加州喺2019年就修订法例，表明远程牙科服务受法例规管，公司需要向病人提供牙医的牌照号码和联络资料，保障他们向牙医管理机构投诉的权利。 我们曾经向卫生署查询，他们没有正面回应遥距牙科服务在香港是否属于监管范围。不过就强调，所有在香港进行的箍牙治疗都需要由香港注册牙医提供。 咦，香港注册牙医？我看到有些自助箍牙公司说他们是由海外持牌牙医进行评估，还说这位牙医不是表现、声称或者实际在香港以牙医身份执业。这样我还有没得追究的？ 在香港来讲，是未必可以规管到这些非本地注册人员的行为的。当然他可以去回牙医注册的地方去做一些投诉，但是如果你说个医生原来在南美的，你不要去南美打官司嘛。 其实海外医生为在香港的病人看症都不是完全没有监管的，好像医委会最近发布的遥距医疗实务道德规范指引就表明会保留调查和追究海外注册医生的权利。 不过牙医不受医委会监管，另一个法定机构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才会处理相关问题。委员会说，香港牙医专业守则一直有为业界提供专业行为指引，不过这份指引规不规管到海外牙医呢？他们只是说会不时检视牙医注册条例，向有关当局作出建议。 哇，要去外国打官司这么麻烦？唉，那都是算了。 追究唔到个牙医啫，如果我只系要间公司赔钱，咁应该得啦啩？ 提供啲服务公司咧，往往都系啲注册嘅有限公司，咁所以有限公司固然就系有限责任啦。啲同意书入边可能系写到明咧，佢会豁免咗服务提供者嘅一啲法律责任嘅话咧，可能会令到有啲人去觉得佢唔想告或者放弃追究嘅。如果有呢啲咁嘅喺度咧，其实差唔多话俾你听，有个氹喺呢度噶啦。 的确，要在香港追究公司的法律责任都不是那么容易。 卫生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提供隐形牙箍产品的公司在现行法例之下并不需要向处方注册，但就强调如果消费者对本地注册牙医参与的服务有不满，可以向牙医管理委员会投诉。 其实在外国，自助箍牙一直面对不少来自牙医和顾客的法律挑战。在2019年，其中一间公司就有超过20名顾客提出集体诉讼，不过当中大部分顾客最后因为条款约束问题而决定和解或者撤回诉讼。 讲到责任问题，我还想到另一件事，平时我们就可以自己选牙医，现在就调返转了，自助箍牙要先给钱整牙套的公司，再由他们安排牙医帮我箍牙。不知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又怎么看呢？ 如果是一些纯粹是整牙套的公司，他们找牙医去做一个合作的单位，那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有个权责照顾消费者损失的。但是呢个问题就会复杂咗啦，因为呢过往所有嘅责任呢就喺嗰个牙医身上，有个牙医去负责搵公司去做返度数系准确嘅牙箍。咁但系而家主要嘅交易系个消费者同嗰个制造公司打起官司上嚟，究竟个权责谁属，又或者系边一个嘅责任系比较重啲呢？咁就真系好视乎法庭去点样去睇呢一个问题啦。 睇翻牙医管理委员会喺网上公开嘅研讯裁决，似乎目前仲未有关于自助箍牙同摇佢牙科服务嘅公开投诉。不过现行法律对消费者嘅保障系咪足够呢？相信将来真系出现相关案例，我哋先至会揾到答案。 咦，讲咗咁耐，最后 Coco 箍成点啊？ Coco 话佢棚牙最后未有太大改善，要俾多20,000+。用传统钢线箍第二次牙， 如果俾我再选择一次嘅话咧，我应该会直接去箍传统嗰啲，就唔会去选择呢啲半自助嘅箍牙咯。俾我个感觉就系专业好多啦，佢亦都有好仔细咁量度我啲牙究竟系歪咗几多 mm 啊，同埋突咗几多 mm。亦都有讲到话，其实我系需要磨牙先可以拍翻齐啲牙。咁佢甚至有建议我去做正颚手术啦。 牙医学会理事杨日昌医生都有啲建议。 箍牙咧，佢嗰个影响都系长远嘅，系咪值得我哋为咗减省成本就去攞个牙齿做一个赌注呢？好希望即系各位病人啦，或者系消费者咧，系能够审慎咁样去考虑咯。 啱啱听过咧，就系同事孙泽芳咧做有关于呢一个叫自助箍牙嘅一个嘅专题。嗱，我哋都有向咧香港咧其他提供咧自助箍牙服务嘅机构查询。嗱，其中一间咧自助箍牙公司就话，为咗确保客人自行复印嘅牙模系正确，佢哋会要求客人印两个牙模。咁公司收到牙模之后咧，会分析当中咧系咪有啲误差。如果有需要嘅话咧，会要求客人重印嘅。不过至今咧就并未有客人因为印牙模咧而受伤嘅。他们又强调，在他们的平台提供远程牙科服务的牙医有至少4年面对面为客人隐形箍牙的经验，而他们的同意书亦都有列明一切服务相关争议均受香港法例规管。另一间属于半自助箍牙的公司就说，他们在集中处理轻度至中度的个案，一般而言有4至5成客人都会被评估为不适合他们的服务，需要选用其他方案。他们又强调自己是一个牙医主导的品牌，同意网上工具是一种辅助性质，并不能够完全取代见面咨询，而他们都会确保让客人整个疗程都有得到牙医的妥善照料。讲下外面的天气情况，如果出街的朋友都要留意，现在外面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63%。另外有一个的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今天的千禧年代都来到这里都差不多了，明天再跟大家见面，拜拜，祝大家新年快乐。